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谁都曾困顿、颠簸、迂回，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，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。下班路上，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，将理想进行到底。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想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11月21日至11月30日，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，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，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，只要来了都有奖。记住，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。 是强劲动感，更是万千灵感。BMW 3系GT 配备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迸发强劲动力，更有 M 运动型带来动感驾趣。BMW 3系GT 灵感四放，详情致电北京汇宝行5780-9580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，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全新启辰 D60 火爆上市了，搭载日产轩逸发动机，更大空间，价格6.98万起，首付14000。详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，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，电话366-9210。 959资讯快报。 11月19日。涿州市召开双代集中供热工作调度会，听取工作汇报，研究解决问题，加快推进全市双代集中供热工作进度。市领导陈宇、王志前出席会议。市长陈宇强调，各相关部门要明确分工，各负其责，齐心协力，合理攻坚，讲政治，顾大局，确保供暖尽快安全平稳运行。市委常委、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，并传达了关于印发许勤省长做好冬季供暖工作重要批示的通知，并就相关工作讲具体意见。近日，涿州市人大召开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专题调研座谈会，总结本市普九成果，查找存在的问题，寻求解决办法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出席会议，部分人大代表参加座谈。王保国强调，全社会都要关心教育，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，全面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，为涿州教育事业的腾飞做出更大贡献。为学习贯彻落实19大精神，近日涿州市新华书店开展了专题讲座及党员培训，培训邀请市委党校讲师进行学习贯彻落实19大精神的专题讲座，并要求大家带着问题学，联系实际学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切实做到学思见悟，知行合一。近日，驻涿某部队30名官兵与涿州市东城方镇45名党员联合开展19大精神宣讲活动，共同学习党的19大精神。宣讲会上发放了19大英知英会常识小册子，军民共同学习交流。 文明创建，人人参与，美好生活，家家守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他总是。

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，是来自侯湘婷的《一起去巴黎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亲朋好友。另外，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在商城里有红码头的专场，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保证每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那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刘德华的《天意》。

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，这首来自刘惜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送给大家。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《宝贝对不起》。那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。好的，下一首周华健的《宝贝对不起》来送给大家。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《宝贝对不起》，下面这一首是来自孙燕姿的《逆光》啊。那孙燕姿可以说是真的是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是我的偶像，她唱的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，无论是欢快的还是这个伤感的，总是那么的能够唱入你的心田。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孙燕姿的《逆光》。

你就这样放开我，

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。